俄罗斯塔斯社、伊朗的《世界民族报》、印度的《新型欧洲报》和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分别在15号和16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向南朝鲜又投入核潜艇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